请记住，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，你扔到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明。 品味103.3，城市盛况，最美的声音。 福利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从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.3广播书场 51集。屋内的人似乎听到了动静，然后轻轻抬起头来看他。此人正是那夏侯家的千金夏侯云香。只见他揉了揉眼睛，然后叫了妙娟一声嫂嫂。妙娟见状温柔一笑，然后将搁在衣架上的外套取下为他披上。再看了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夏侯家主夏侯世宗，说道，这数日家主的病情人家不见好转，我怕他会坚持不住。嫂嫂，爹的病情如此恶化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夏侯云强对于父亲突如其来的病症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满面愁伤地看着妙娟嫂嫂。妙娟叹息地摇了摇头，然后满脸愁楚地看着窗外说， 我只盼夫郎能早日回来，或许他能想办法救救家主。大哥他们此次前往山中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听说各大门派都想剿灭无双宫，夺得那元荒神剑，现如今不知他们战况如何，是否顺利赶回山州。 妙娟摇摇头， 这江湖的事与我们无关，我一个女人家只求夫郎他能平安回来，家主的病情能得到好转，其他江湖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一概不想过问。 夏侯云香看着妙娟满脸愁伤，然后安慰她说， 算来他们也去了山州数月有余，如今想必已经在归来的路上，嫂嫂不必担心。云香，你几位哥哥都是人中才俊，现如今你大哥继承家主之职，代为掌管夏侯家，我希望你们兄妹都能齐心助他。嫂嫂你放心，夏侯家也本来就是传位于大哥的，二哥三哥还有云香都会帮助大哥的。云香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可是就怕你那二哥云烈不是那么想的。嫂嫂你且放心，二哥绝不是那种人。唉，且不说是我多心，只怕你二哥不会这么轻易放弃夏侯家业。二哥现在入赘浮云宫，又怎么会和大哥争家产呢？嫂嫂不必多心。 两人正谈论至此，突然有家仆来报，说是夏侯家几位公子已经赶回了夏侯家。正当两人喜出望外时，便见着夏侯云城、云烈、云迪三兄弟谈论着走了进来。 夫郎，你终于回来了。 妙娟笑着过去迎接，连忙伸手接过夏侯云城脱下递来的外套。 爹， 夏侯云烈叫着走到夏侯世宗身边去看，那夏侯世宗一脸苍白，目光呆滞，嘴角毫无血色，这哪是中风这么简单。夏侯云烈心中虽然已经料到7-8分，但也没有当面点破。那夏侯云迪原先心中没有城府，自然不知两位哥哥的打算，只见二人关怀问候了夏侯世宗一般，便相约着 回房叙旧去了。所谓叙旧，也不过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罢了。却说这夏侯兄弟二人心中各有打算，然后捅破了窗户纸。 大哥，我知道你想继承夏侯家业，不过下手也未免太狠了些。 夏侯云城强装不知，握住手中酒杯，冷冷一笑，说：二弟，此话何来？夏侯云烈冷冷一笑：大哥，现在只有咱们兄弟二人，你又何必装作不知道呢？爹他精神向来都很好，哪能那么容易就中风了呢？二弟，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，月有阴晴圆缺，这些天数命理之事，你我又能怎能料得到呢？就如同二弟你这样，明明一心想继承浮云宫的位置，却不料走到这一步。大哥不必担心，我手中尚有棋子，这次虽躲云荒剑不成，但我也不会轻易放弃浮云宫的。好，难道二弟还有办法不成？夏侯云烈冷冷一笑：哼，那浮云宫庄主庄上剑和他的女儿庄梦蝶此刻在我手上，庄上剑这么疼爱他的女儿，是不会让他吃苦头的。只要我利用庄梦蝶，必定能令他就范，到时候浮云宫还不是我囊中之物。二弟，这果真是妙计独招啊，只是你这么做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我这也是和大哥你学的，要说手段毒辣，我有哪及大哥你的一半呢？既然你我兄弟二人各有所图，不如相互合作，岂不正好？夏侯云烈侧脸看着盯向自己的夏侯云城，然后沉默了少许，才慢慢的说：行，只不过我的事也要大哥帮忙才好。夏侯云城点点头。这是哪儿？庄上剑昏睡了数日，只觉浑身疼痛，在黑暗中摸索着起身，只觉四周都是铜墙铁壁，心中一凉，自知已经身处地牢之中。他连忙就地打坐，盘腿运气，只觉浑身提不起一点劲来，摸了摸胸口，才知自己已经中毒。突然从暗中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他连忙防备地退到墙角去，只见那牢门打开，一道火光照了进来。进来之人果不其然正是那狼子野心的夏侯云烈，他曾经以为的好女婿。夏侯云烈见庄上剑满是惊恐的眼神看着自己，然后冷冷一笑，举起手中火把点燃石壁上的灯火，然后淡淡对庄上剑说：岳父大人，小婿来迟了。 嘿，夏侯云烈，你这个狗贼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 好说，小婿心中所想你应该知道。 你想夺我福运宫？ 没错。夏侯云烈说着，一双冷厉的目光直视着角落里的庄上剑。曾经叱咤风云的浮云公主，如今却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畏缩在角落里。 我竟想不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人。 庄上剑不服气的咬牙怒斥，如今只怪自己有眼无珠，不但毁了女儿终身幸福，还害了浮云宫。岳父大人何出此言呢？当初可是岳父大人让小婿入赘浮云宫的呀，如今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夏侯云烈依旧一副无辜受害者的样子，满脸嘲笑般的看着他。庄上剑自知今日栽了，但也不愿就此低头。岳父大人， 只要尼肯把浮云公主之位传给小旭，小旭便答应放你一条生路。夏侯云烈，你以为我会答应你吗？夏侯云烈又是冷冷一笑，然后低着头看着脚尖，忽然叹息说：小旭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孟爷的性命你不会不顾吧？ 孟爹，你想怎么样？ 我想怎么样？夏侯云烈忽然笑着走了出来，他将牢门关上，又推开了隔壁的另一间牢门，只见里面昏睡着一人，而此人正是那庄梦蝶。此刻的庄梦蝶手脚都被铁链铐住，衣衫褴褛的躺在地上。夏侯云烈走过去，用手解了他的睡穴，然后看着他慢慢苏醒。 相公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 庄梦蝶慢慢苏醒，却见四周环境陌生，宛如置身一座地牢里面。她看着身边熟悉的丈夫夏侯云烈，忙问：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 夏侯云烈突然哈哈一笑，伸手去摸她的脸说：娘子，这儿就是夏侯世家呀。庄梦蝶忽然感觉今日的夏侯云烈已经不似当初，虽然他还来不及知道夏侯云烈背叛浮云宫的事，但也觉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正从对方身上发出。他摇摇头，疑惑地看着他问： 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爹呢？ 你爹在隔壁。 我要去见我爹。 庄梦蝶说着，却见那夏侯云烈一动不动，他拼命挣扎着手里的手铐和一双脚镣，大叫着： 我要见我爹， 爹儿，爹在这儿，爹儿。 隔壁牢房忽然传出庄胜剑的声音： 爹儿，爹儿， 爹儿，那夏侯云烈狼子野心，他不是好人呐。 夏侯云烈，你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我，快放了我。 庄梦蝶听到父亲的话，连忙瞪大双眼，拼命挣扎着手脚上的铁链，大叫： 梦蝶，你刚才不是叫我相公吗？怎么现在不叫了呀？ 看着夏侯云烈一步步逼近自己后退去，大叫： 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 我说过我会好好疼爱你的，娘子你怕什么？ 夏侯云烈，你不是人，快放了我的女儿，快放了她。 一边的庄胜剑用力的敲打着石壁大叫，听着隔壁囚室那女儿受辱的声音，不禁有老泪纵横。他万万没有料到女儿竟会遭受如此耻辱，自己今天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一双拳头已经被他削打得皮开肉绽，但是自己此刻却救不了女儿。 夏侯云烈，你不是人，你放开我，你不是人。 隔壁囚室里传来女儿一阵阵惨烈的叫声，庄尚健连忙大呼： 夏侯云烈，你住手，住手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把浮云宫交给你就是了。 夏侯云烈走进囚室内，看着庄胜剑说： 庄主，这可是你说的。 庄胜剑无奈的点了点头：好。等夏侯云烈走后，庄胜剑连忙贴近牢墙，叫唤着隔壁的女儿： 爹儿，爹儿， 爹，女儿再无脸面再活下去了。 听着隔壁庄梦蝶哭泣的声音，庄尚健紧张地拍着墙壁对女儿说： 蝶儿啊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，无论如何就算是为了爹，你要活下去啊。 爹，女儿今天受此侮辱，又害你失去了浮云宫，女儿不孝，我又一死了之。 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婷儿，你听爹说，这一切都是爹害你的。倘若你真的要一死了之，为父也只能陪你一起了。 庄梦蝶忍住眼泪，把脸贴在墙壁上，满脸的绝望。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只觉得一阵刺骨的寒冷爬上后背，直钻心房，让他心痛难耐。心想，如今自己落得如此田地，将来又如何有颜面再去见秦师兄呢？秦师兄，梦蝶好想你啊。想起昔日和秦科的种种，往事如昨，儿时青梅竹马的那般美好还历历在目，如今两人却变成这样，怎让人不心动不心痛？他想到这儿，不由用力地握紧了双拳，心中已是万般纠结的痛楚，一滴寒泪又顺着脸颊滚落下去。小楼又起东风，楼内烛光暗动，窗外星光学学，推窗而望，只见那夜色格外朦胧，淡淡的月光笼罩在四周，周围树上的飞花一一随着东风吹落，一束不知名的白色飞花在黑夜里满天飞舞，白色的宛如夜空中浪漫的精灵，又似一阵风中藏匿着的细雨，润泽的纷乱的打在人的脸上。推窗看去的叶金红一阵赞叹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美景，或者是因为很多年来都处在打打杀杀之中，自己从未如此这般真正放松地看过夜色中的美景，竟是如此的安静悠闲。一瞬之间，他忽然想起了在无双宫的走廊上听蛙叫的时候，那份清凉如今是没有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慕容雪轻声问他，似怕惊醒了他心中的思绪。他看着幽静的月色，黑色睫毛下的阴影遮盖住他的银眸，他淡淡地说，我忽然想起了无双宫。他将身上外套脱下，然后轻轻为他披上，他摇摇头，然后淡淡地说，我记得那一次公主命令我们偷袭朗月角，我中箭受伤后一直留在无双宫内休养，晚上就独自一个人坐在楼阁的走道上，静静地听着室内青蛙的叫声，看着院落里的梅花凋落，脑子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想，以为就会这样安静的一辈子过得老，没想到后来会发生这么多事，不仅如此，现在就连无双宫都没有了。金红，今后的日子我会一直陪着你，这样的日子还会有的，到时候我们每晚都可以一起静静的赏月，看满天繁星落花纷飞，等月落星辰的时候再一起看黎明出身，还会一起看云霞渐落。他笑笑，早春的风似乎格外清冷，他忽然飞身而去，去扑捉那风中飞花，看着叶金红宛如林间的仙子曼妙地飞舞在风中，慕容雪扔掉手中的外套，也笑笑追了出去。在风中飞花里流光中，他们施展着轻功互相追逐，这一瞬间似乎恍若隔世，有流光飞逝的感觉。慕容雪飞身抱住飞舞着的叶金红，看着宛如月牙般宁静娟秀的脸，金红，以前我行动不便，总想着终有一日能与你自由自在的在林中飞舞追逐，可有多好，现在终于美梦成真了。他二人四目相对，不再言语，情到深处已有灵犀，哪怕只是浅浅一吻，也是地老天荒。话 话说这浮云宫大弟子秦珂与三弟子元丰以快马加鞭赶往夏侯家，一路上他们神色匆忙，满腹心事。秦珂担心师父师妹安危，倘若二人真的不幸落入夏侯云烈手中，只怕此刻已经被折磨得不行。他无论如何要肩负起浮云宫的重任，将师父师妹救出来。却说这元芳心里虽然也惦记着师父师妹的安危，但尚有一事还挂怀于心，那就是毒姬阿绿，不知他现在如何，身在何方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就一触即发。怕了吧，脑袋不听话，有问题关键想要说话。疯狂的欲望怕不要害，不要忍耐，只需要爆炸。是我不分对象，是龙共赏，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叫，让你慢慢扭一下，爸爸一起恰恰，跳舞的人会发光，走路不缺氧。让你慢慢扭一下，爸爸一起恰恰，让人力成人成长，一起大声唱。够强吧，音乐那么辣，气氛忍不住也出激发。怕了吧，脑袋不听话，有人比关键想要说话。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，不要忍耐，只需要爆炸。就不分对象，是龙共赏，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叫，让你慢慢扭一下，爸爸一起跳跳，跳舞的人会发光，走路不缺氧。让你慢慢扭一下，爸爸一起跳跳，让热力传染全场，一起大声唱。让你慢慢扭一下，爸爸一起跳跳，跳舞的人会发光，走路不缺氧。让你慢慢扭一下，爸爸一起跳跳，让热力传染全场，一起大声唱。 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 第52集。如今浮云宫内处于危机关头，这些儿女情长之事已是无暇他顾的及了的，他只好摇头苦叹自己辜负了毒姬的一番心意。无论如何，他都是要和浮云宫共同进退的。秦师兄，前面有家客栈，我们进去休息一会儿。元芳指着不远处的一家客栈对秦珂说，夜路难行，看来只好先行休息。秦珂点点头， 此刻他们也是人疲马乏，只好在此地休息一晚再做打算。客栈伙计匆匆迎了出来，牵过二人手中的马绳，准备把马儿带到马寺去。 二位客官，先请进去稍作休息。 秦科拍拍身上尘土对伙计说，为马儿添些粮草，明日我们还得启程赶路。 是啊是啊， 伙计点点头，马上去做。秦科和元芳走入客栈内，此刻已是深夜，已无人投宿。柜台前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，掌柜的正在算账，店里的小二打着哈欠，拖拉着疲惫的身体收拾。却见二人进来，连忙又利索地放下刚收起来的桌椅，笑着对二人说， 两位客官请坐。 小二道，可还有房间？ 连芳问他，小二点点头， 有有， 给我们留一间，再去为我们准备些饭菜来。 连芳说完，掏出银两递给小二，小二伸手接下银两，点头道， 好嘞，马上就来。 他把银两递给正在算账的掌柜，又连忙进去吩咐伙房准备饭菜。掌柜的啪啪两声利落地收起手中算盘，便向二人走来。 二位客官，这是打哪儿来呀？ 我们是从服务。元芳正要答话，却忽然被秦科拦住，却见秦科起身笑着对掌柜的说， 呵，我们从三州来。 哦，听说山州最近为了一把剑闹得不太平啊。 秦科笑笑，乔纳掌柜的四五十岁，一身素净的打扮，倒也不像什么江湖中人，或许是自己多疑了。想必他们这些开四方门吃八方饭的都喜欢打听些江湖的事情，想到这儿便也稍微放松了警惕，然后坐下来举手倒茶说， 此话不假，不过现在此事已经完结。 哦，听说那剑没有落在浮云宫手里，也没有落在任何门派手里，但不知道那把神剑现在下落如何了。 掌柜的，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，知道的越多也未必就越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秦科看着他说，然后举手喝了一杯清茶，这茶已是有些凉，不过仍不及他此刻心里的凉。 是啊是啊， 掌柜的忽然觉得有些尴尬起来，但又想这些江湖人向来行事警惕的很，便也不好再问。 两位客官，饭菜来喽。 小二刚好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出来解围，那掌柜的哈腰笑称， 哼，两位请慢用。 说完哈腰退下，继续回柜台算他的账。 秦师兄，你跟那掌柜的有所提防，难道怕他们害我们不成？ 元芳低头轻声问他。秦客摇摇头，环顾四周，然后淡淡地说， 这儿虽然是家寻常客栈，但我总觉得气氛不对，或许是我多疑了，不过这始终不是咱们的地盘，还是要小心为妙。 是师兄。 元芳没再说话，只是埋头吃饭。两人匆匆吃过饭菜，便回房休息，吹灭了蜡烛，只觉四周一片安静，并无异样。躺在床上的秦科心中还是有些不安，便轻声对身边的元芳说， 三师弟，晚上睡觉要警醒一些。 哦，师兄。 元芳边回答便已经呼呼大睡起来。秦科摇摇头一叹，心想看来他是累了呀。他浅浅一笑， 然后双手抱头，看着窗外隐隐约约的月光，突然想起了叶惊鸿来。此刻他那一张宁静的脸又印在他的脑海里，他额前轻柔垂下的发丝，还有他眼眸中那抹淡淡的神伤，以及那似笑非笑的嘴角，这一切的一切都让秦柯忘不了。他可以将心底的感情沉下去，犹如沉落在河床之下的泥沙，表面看起来像是消失了一般，但是他心里明白，有些感情，有些人是抹灭不掉的，因为它是会深深地烙印在心底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虽然能淡去下来，可是却无法磨灭掉那种忘记他风轻云淡后的相思，那种以为自己可以忘记他的感觉，他是无法言语的。他知道大丈夫不能为这些儿女情长的事而牵挂，他还有许多事要去做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未知在等着他。过去再深的感情终究是要释怀的，可是他忽然发现，有的时候内心依旧是脆弱的，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当他看向窗外那朦胧的月色时，内心越发不能忘记他。惊鸿，他轻轻地唤了一声他的名字，伊人却如云儿飘向了远方。当窗外忽然传来一声轻微的声响，什么人？他机警地大叫，推了推身边的云峰，然后握住床边的剑飞身追了出去。小师兄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睡着了的元芳半梦半醒地睁开眼，然后看着秦柯追出去的身影问，你是何人？秦柯大叫之下已经拔出腰间长剑，一剑向那人身后刺去。来者本来是想暗中偷袭，却不料秦柯甚是警觉，居然被他识破了。他也不再偷，嗖的一声回身，也利落地刺出了一剑来，剑身随风而过。随着他刺出来的那一剑，暗处忽然冒出了四五个人来，他们也都纷纷拔出手中长剑向秦柯刺去。看来他们早有埋伏，秦柯连忙大叫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 我们是夏侯家的人，是少爷派我们来要您命的。 话毕，四五个人一起发出手中的柳叶银镖。沈安气，请师兄我来帮你。元芳尾随而至，连忙大叫着冲了过来。正当秦客元芳师兄弟二人与夏侯家派来的刺客打斗之际，忽然一条黑色身影从风中闪过，只见他已经灵巧地扯下为首之人的面巾。那人大叫着已来不及躲闪，惊叹这世上还有这等诡异身法的人。正当他被眼前这突然袭来之人吓了一跳时，秦柯等人已经看出为首的刺客正是那客栈的掌柜。 哼哼，掌柜的，你不好好算账跑来这儿做什么？ 摘下他面巾的女子轻笑着问他， 惊鸿，怎么会是你？ 秦柯万万没有料到，月光下出现的女子居然会是他朝思暮想的叶惊鸿，而他此刻就站在自己面前。叶惊鸿回头一笑，看着秦柯说， 秦师兄别来无恙。 秦柯微微一笑，却见那掌柜的已经举剑向叶惊鸿身上砍去。他连忙大叫， 当心啊。 另一边的元芳已经被四五个刺客围攻，一时手忙脚乱，慌忙大叫， 秦师兄你们别只顾着打情骂俏了，快来帮我一把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突然身后闪出一道白影来，只见那人身上的力道宛如一阵疾风掠过，三五下就将刺客手中的剑给夺下， 只听那几个刺客大叫一声，已经顿时倒地身亡。 慕容雪， 这会儿元芳傻了眼了，他万万没有想到狼月邪教的教主会出现在此，而且还出手救了自己。 秦师兄，是慕容雪啊！ 元芳举剑为难，心想着自己到底要不要向慕容雪出手呢？他可是浮云宫的敌人呢、啊！举棋不定之下，只好大叫秦客。正当众人犹豫之际，叶金红已经制服住那冒牌的掌柜，擒住他问：“ 快说，是夏侯家什么人派你来的？” 冒牌掌柜吃了苦头，不敢造次，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：“ 是少爷。”“少爷是谁？夏侯云昌还是夏侯云烈？” 他紧接着又问：“ 是夏侯云烈。他说浮云宫的人肯定会来闹事，让我们提前在路上去拦截，就地杀之。”“ 哼，你们这些鼠辈，秦师兄，这个人是杀还是不杀？”叶景红举剑问一旁的秦科。 秦科看着冒牌掌柜趴在地上不敢动弹，然后举剑刺向他的脸颊，指着他说：“ 回去告诉夏侯云烈，浮云宫的弟子已经到了，叫他速速把我师父和师妹放出来，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”“ 是。 冒牌掌柜用手捂住刺伤的脸颊，连忙点点头，谢过秦科不杀之恩，匆忙逃去。 听到秦科的一番话，叶金红连忙问：“ 秦师兄，依你刚才所言，浮云公主难道已经落入夏侯云烈手中？” 秦客点点头：“ 没错，家师和师妹都落入这个奸贼手里，我和三师弟才会千里迢迢追赶而来，指望探出他们的下落，好设法营救他们。 没想到夏侯云烈居然会是这种人。” 叶金红摇头叹息，心中不免为庄梦蝶感到难过。 秦科也摇头一叹说：“ 哎，真是人心难测啊。” 叶金红点点头：“ 浮云宫虽然势力强大，可是与夏侯家南北有别，无法在最短时间内调动人马，只怕一你二人之力难以从夏侯家救出人来呀。” 元芳点点头：“ 叶姑娘，你说的是，所以这一次你一定要帮秦师兄我们呀。” 叶金红颇有为难地看了看秦科，又抬头看向身边不语的慕容雪，满脸犹豫之色。 秦科连忙对他说：“ 金红，这是我们浮云宫的事，你无需插手。”“ 可是秦师兄，如果没有叶姑娘帮我们，我们就很难救出师父师妹呀。” 元芳不知道师兄为何不让叶金红出手，在这紧要关头，无论他和叶金红之间有何瓜葛，都应该放下。现在唯有想方设法救出师父师妹才是重要的呀。 叶金红微微一笑，看着秦科说：“ 秦师兄，不是金红不肯帮忙，只是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，未免节外生枝。” 金红，如果你要帮忙救人，夏侯家我还是比较熟悉的。 本来一直站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慕容雪忽然开口说话， 秦科和元芳都吃了一惊，没想到他会出手相助。 叶金红心中微微一颤，双眼看向慕容雪，满是感动。 雪狼，他是知我心的。 此刻他心中难以言语，没想到慕容雪能够如此体谅自己的心情。 那好，等我们将人救出再去毁灭元荒剑。 叶金红点头说：“ 太谢谢你们了。” 秦科大喜，心中对叶金红的感激，也有对慕容雪无法言语的感激， 虽然他们曾经是敌人，可是这次他们能放下狼月的仇恨，帮助福音宫，这些是他秦科做不到的。有时候他想，天下的英雄这么多，谁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呢？或许这个曾经的邪教教主，在某些时刻他的行为更能称得上英雄吧。起码他不计前仇的这份侠气是能令他秦科敬佩的。倘若他们不是敌人，或许他们会成为朋友，一起举杯谈笑，一起比武论剑。这天下的事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？或许上一秒还是你朋友的人，下一刻就变成了敌人。而曾经的敌人，或许在日后的某一天也能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恩人。这就是江湖，这就是人生。有些事是他们所无法主宰的，宛如世上真有神灵，真有冥冥注定一样。其实慕容雪心里知道叶惊鸿是放不下这件事的，倘若不是因为叶惊鸿，他或许不会管这件事。不过叶惊鸿与青稞本来有婚约在身，而他却为了自己辜负了青稞。这青稞虽然只是浮云宫的一名弟子，但为人行事却比浮云宫庄主庄上剑不知要好多少。他能对心爱的女人做出牺牲，能成全她寻找自己的幸福，这样一个男人也称得上是大丈夫。自己自然是不愿意让叶金红内心有愧，愧疚一辈子。他上前对方太多人情，感情的债既然还不清，唯独替金红还份人情债给他了。叶金红深知对于秦科的亏欠是无法偿还的，唯独用这种方法替自己减轻一些内心的负罪感吧。伤害了一个深爱自己的人的内心，又岂是用死就能偿还得清楚的呢？因此就算他偿还给秦科一条人命，也还是欠他太多了。远方大喜，忙说，这真是太好了，有叶姑娘的帮助，再加上慕容慕容少侠你的帮助，我们这次救出师父有望了。元芳说到慕容雪的时候，不如哽住了一下，因为一时之间的敌友转换让他不知该如何称呼对方才好。他尴尬的一笑，然后摸摸头，冲着慕容雪又说，呵呵，之前我没有过节，不过这次我是诚心感谢你的，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应该是希望你不计前仇。还没等元芳理清思路，把心中的那份感激话说完，慕容雪一脸冷酷地说，你无需感谢我，我不是帮你，更不是帮你们浮云宫。他说着看了一眼一旁独立如青莲的叶金红，我只不过是帮我在乎的人罢了，其他的人我并不在乎。看着慕容雪一脸高傲冷峻的神情，秦科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打开心扉的人，幸而有金红能够打动他的心，令他改邪归正，这对武林来说也是一桩好事。否则像慕容雪这样心性的人，倘若踏入魔道继续为非作歹，岂不要危害苍生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

怀里想的你恐怕已枯萎。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慢慢把你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让它慢慢的缺慢慢缺，原来有情人不计深远，结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车，请扶好坐好。930公交车从三河出发，终点是北京王家园，全程30站，首发时间4:30，末班车21点。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便是三河，4000年的历史成就三河燕赵。